has ended before it's begun, and too many moonlight kisses seem to cool in the warmth of the sun. 是那么的神奇， 还有多少事待我揭开秘密，何时我才能坚强有力，想要再见到你只能全靠自己。 在人海里流着浪，风在飞，心在盼，爱在爱情里靠个岸，夜夜夜里高唱，尝尽人情冷暖，世情如霜，聚与散，悲与欢，如此纠缠，在转，心在心动，是受了伤。风越转，心越乱，梦在梦醒时转了弯。深深深情继续，如果一刀能够化作两段，就让一切在这地方松绑。风一回，路一转，情何苦望断肠，爱是没有人能够解开的两难。我了了断，圆了谎，莫道当时已惘然，当作生命里最美的转。心动是受了伤，那风越穿，心越乱，梦在梦醒时转了弯。深深深情继续，如果一刀能够化作两段，就让一切在这地方松绑。解开的

是什么留住了我的眼泪？是天上的星星，还是霓虹灯？又一次要和爱情说再见，仰起头不流泪。

往事日后别留恋。却要借他说旧梦结束，但愿是另一种慰藉。你怕看见我因你就地痛哭，由他引路，由他带路，由他透露，旁人奉告也许更好。难过又羡慕，由他引路，由他带路，由他透露，旁人奉告也许更好。从他态度，从他自豪，重温往事难过又羡慕，

下来，不知道是为了谁。

此我谁都不相信。 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。